第126集。小林的尾巴是天生的，他是一个畸形儿。幸运的是他聪明又健康，不幸的是这条尾巴并不是多长的一块肉，而是一条真正的尾巴，会动。随着小林的年龄增长，尾巴也在变长，里面甚至有神经，还有几块骨头，是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平日里，小林把尾巴藏在自己的裤子里，或者是紧贴着自己的后背，再套上一层一层的衣服，装作一个正常人。我们站在小林的尸体面前，看着他脑袋后面的凹陷，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小高心疼地问他，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每次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都穿得很多，是不是很难受？ 小林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望着小高。他没有五官，我却感觉得到他在深情地注视着小高。过了一会儿，他小声地说道， 不难受，我是自愿的，我想跟你一起玩。 因为身体上的畸形，小林没有上学，而是跟着父母来到了这偏僻的小村庄。其实也不能算是跟着，因为他的父母把他放下就走了，他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两三岁不懂事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死去，小林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他的知识都是爷爷教的，无论是识字还是生活常识。村子里的人不愿意跟他们一家走动，因为小林的爷爷脾气古怪，奶奶又暴躁，跟旁人合不来，所以小林能平安的不被人嘲笑的长到十岁。一开始小林也愿意在院子里待着的，跟院子里的小狗玩也很满足很快乐。直到有一天，小高敲响了他们家的大铁门，也敲开了他的人生。林远道身体里的鬼气随着他的思绪在身体里组成了一幅幅飘渺的场景，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但我们却看得一清二楚，很多东西是你遮也遮不住的。就比如喜欢，巫贤禅凑到我的耳边问我， 老婆，你有没有感觉哪里怪怪的？你有没有感觉我们好像遗漏了什么东西啊？ 我把耳垂从他的嘴里拽出来，你只要不要光天化日嘬我耳朵，我就感觉很正常，一点也不怪，谢谢。 哎呀，我不是说这个啦，我听不懂了啦，为什么一嘬你耳朵就感觉不正常了？是哪里不正常了？ 我把他的嘴捏成了鸭子嘴，不让他说话了。小高跟小林在地下室溜达了一圈，紧张地说道， 好像是不对劲儿，为什么外面都没有电了，这里还有灯啊，而且这里灰也很少，你们看这些标本看得清清楚楚的，连玻璃罩都没有落灰的样子。 你是说？他这么一说，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这里其实经常会有人来。巫贤禅获得了自由，小猫嘴又开始叭叭， 不光会有人来，还会有人擦拭这些标本罐子，没准还会边擦边露出兴奋的嘴脸来，在这里到处留下他的印记。这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标本室，对于那个人来说或许就是他的性癖游乐场。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你怎么知道？是有什么决定性的证据吗？巫贤禅走到那个我们都没有凑过去看的池子边上，嫌弃地指了指。 这就是决定性证据。 池子里的不明液体之中，漂浮着一只用过的避孕套。 你们猜得很对，让我猜猜，你们不会是来跟我谈生意的吧？ 我们扭过头去看，入口处站着一个身形佝偻的老人， 白头发，拄着一根拐棍。他一步一步地走过来，阴沉着脸色。 哼，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巫贤臣把我挡在了身后。 哼，根据一张地址，你就是神婆婆。 哦，你们去过李家小子的地盘了。 我探出个脑袋说道，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姓什么，是从他们的车里翻到的纸条子。这个老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回味的表情来。 车里是的，是有一辆车，车后座上坐过几个孩子，都是畸形，很可爱。他们被活着送到我这儿来，跟我说，奶奶求求了，别杀我，我想活。每一个都这么说，可惜呀，一个都没活下去。最后李家小子也是这么说，也没活下去。 是你杀了弟弟啊？ 是我，他碰了不该碰的，多少钱也不够造黑的。我去见他，他正好犯了瘾，求着我杀了他。我杀了他，又哭着求我，别杀我，别杀我，真是可怜呐、 啊！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他们都是无辜的。 小高露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来。他是一个来自新世纪的遵纪守法的好青年，见不得这样的事情发生。神婆婆说杀人的时候，语气好像杀鸡杀狗一样简单。 无辜？ 这两个字啊，好像戳到了他的痛点。他的音量突然拔高了，凄厉而高亢。 我不无辜吗？我被绑来这个村子的时候我不无辜，我被卖给人当老婆的时候我不无辜，我的孩子死了我不无辜吗？我生来就是畸形啊，我不无辜。 神婆婆因为自身的畸形，才会抓这些个同样畸形的孩子来泡在这福尔马林里。小高的嗓门比他还高。 他们跟你是一样的人，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没听他们说吗？他们想活，他们想活着。 神婆婆走到那些标本旁边，露出迷恋的表情来，隔着罐子与标本贴着脸。 活着有什么意思呀？会被嘲笑，会被抛弃，也没人在乎。这些孩子有一个算一个，送到我手上来一个都没有被人找过，这说明什么你们知道吗？这说明我为他们的父母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我做的这是好事儿。 小高气得浑身发抖。神婆婆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你年纪轻轻，这里哪个是你的宝贝啊？嗯？ 小林的尸体沉默着，闭着眼睛不肯睁开。神婆婆自顾自地走到小林的尸体旁边。 这是我最后收来的一件宝贝，花了我十几万呢。那时候的十几万，好多钱呢。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这孩子漂亮，虽然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没气儿了，但身上保持的还算完好，尤其是这条尾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畸形。这尾巴跟他的身体竟然匹配，死得也更晚些。我见到的时候尾巴还在抽搐，可惜了，他要是活着的时候送到我手里，我不会让他脑袋后面开个洞。 是啊，小林渴望夸奖，但他并不喜欢被一个老变态夸他的尾巴好看。巫贤臣忽然问道， 你的钱是哪儿来的？ 这些个宝贝只要皮囊，内在是健康的， 健康的东西，人人都喜欢。 最后这个也没有内脏。 神婆婆又贴上了那干净的玻璃罐子，充满了迷恋的狂热。 这我可舍不得，这宝贝我怎么能舍得呢？ 我忽然感觉有些不舒服，这老太太看我们的眼光跟看那些标本的眼光一模一样。 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啊，最近正巧有些老顾客想要一些新鲜的肉体，你们就送上门来了。我想啊，这就是天意呀。 确实是天意，不光我们来了，你的报应也来了。你看， 他指了指神婆婆身后小林的尸体，神婆婆转了过去，小林在玻璃罐里缓缓地张开了眼睛，对着神婆婆露出了一个微笑。在神婆婆的尖叫声之中，地下室的灯灭了。